大家好啊，翻到嚟第十四季嘅第四集啊， 十四季啊，哇，劲喎，劲喎，十四季 嘅第四集啦，劲唔劲啊？ 劲啊，真系劲。第十四季喎、 啊，多谢啲， 唔系第四季喎、 啊，系啊，第十四季啊，哇，啲数字咁惊嘅，今日系12月12日 ，OK， 系啦， 跟住第十四季第四集、啊， 好在唔系第十二季第十二集啫，如果系我仲惊、 啊，全十二、 啊， 都冇乜， 今日全十二， 今日唔系有啲十四，有啲十二嘅， 原本都十二嘅，但系我迟咗， 唔紧要啦，你有急事啊嘛， 系、我。 生命生命可贵啊！ 冇错， 你因为小动物嘅嘢咧，我就知道不嬲，你都好肉紧、嗯，即系你有多好多时咧，唔好因为佢伤紧少少而忽略佢，可能呢少少咧可以影响 命噶， 攞佢命噶。 所以我咪即刻第一时间，诶、哎、唔好意思，我真系要搞掂咗你搞搞先。 冇啊，褪咗大班啲时间啫嘛。 我褪我前老板啲时间。 系啊，一阵间你自己同佢对话啦。 我其实想探佢好耐。 你想探佢好耐啊？ 系啊。 佢一阵间五点钟翻嚟啊。 好啊，我等佢。 你等佢啊？系咪 哼佢个头？ 佢恐唔恐怖个鬼啊？ 佢其实唔恐怖噶，大班份人几天真嘅。 系啊，得意噶。 其实我打过佢两次工。 你打我以为你打镬佢两次。 我系打过佢嘅。 系咩？ 系。 你打过两次工。 我打过佢两次工，打过佢个头一次。 咁大胆啊你？ 系啊，唔系 friend 嘅 ，friend 嘅。啊、大班是一些 很坦誠的人的，即是對我來說，即如果老闆來說他都算是一個超級大傻佬，在這裡說會不會等一下你節目都沒得做 的不是，他不聽鬼故節目的，你不用怕、 啊啊、 他怕鬼的、 啊啊、那時候他在啟德那裡那個很堅的，又是 他有鬼故的嗎？ 不是他有鬼故，他租的office有鬼故、啊，不是鬼故嚟嘅，是真的有鬼的。 你知唔知佢见亲我咧、 啊， 就闹我，呃神骗鬼， 妖言惑众啊嘛。 系啊，你点知道？佢见亲我就笑口噬噬同我讲，呃神骗鬼咁样，好搞笑。 唔系佢见唔到佢好彩啫，佢见到嘅时候佢脚软噶啦。 我想我都相信大班是怕鬼，如果不是他会听节目的，他会审查的嘛、 啊、他就是不敢审理这个， 没错，所以我说什么都没问题， 因为他咬底， 是的，说到明是、啊、 不是他不怕什么政客，反而就是怕鬼， 是 的，他很 鸡啊，他什么啊衰的政客是恐怖过鬼啊，他觉得 其实他应该不是很怕鬼才对、啊、 嗯，不知道他呢、啊嗯、应该你访问下他啊， 喂 ，OK 喎， 点解你就问下大班？ Okay、 喂，你惊唔惊鬼？ 唔系佢好易喊嘅佢， 系啊，你点知噶？ 佢真系个喊包嚟 嘅，哦、oh, okay ， 讲坚噶， 你成日见佢喊嘅咩？ 我以前唔同佢打工嗰阵时， 你日日见到佢喊？ 唔系佢有事嘅时候，佢自己闩埋房门匿埋喊噶，佢真嘅， 我知， 佢真系好奇怪嘅老板，啲老板通常拍完台小完老母之后就好拜咁走噶嘛，闩埋门喺度喊。我真的觉得好笑呢、這个人，但我又觉得、如果讲老板嚟讲，佢又真系太善良了。 佢每一年我哋 D 一百大会演咧，佢都会上台讲、一番说话。佢表演咩啫？佢咪讲说话， 喊 多谢啲一路以嚟撑 D 一百嘅听众。 其实系啊，我冇谂过 D 一百可以顶到咁耐，系真的。 因为大班是教主嚟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咁可以咁噶，我哋系咩噶？ 邪教教主，教会友，你分坛嘅坛主， 系咪啊？ 系，梗系 大班系好好嘅， 佢系好好人， 好好嘅咁啊。 今日咧咪就系咁好人咯， 系咪咯？今日咧请你嚟咧，其实系我想请你啦，其实更加想请你系啲听众， 哦， 中意潘晓文 系。 他们说我喜欢听娱乐圈八卦的东西，他们喜欢估讲的哪一个明星、啊、 我以为你刚才咪后问我给个铃音跟着是哪个男星，好像上次有讲的， 没有、啊、你 没讲吗？ 你知不知道你每一次讲完之后呢， 是吗？ 啲聽眾問翻我咧， 你就答唔到啦， 唔識答， 係佢係唔知嘅， 係啊，同埋 因為咪後我砰砰聲就趕住走， 就走 噶 啦，上次你係咪趕住去阿邊個個？ 今日我就唔趕啦，但係就 我哋倾到大班翻嚟为止都仲得。 好啦，上次系边一个有灵英跟住嗰个系？ 一个曾经同我拍过档嘅男艺人，系啦。 哇，好多人同你拍过档，你唔好玩啦、 啊。少数合作得咁密嘅，我唔系喺柜台做节目嗰、那个， 我即刻谂紧、啊， 唔系佢、 啊， 另一个。 O、okay. K， 因为嗰阵时我都奇怪，应该咁讲，佢成日就同我讲佢好黑仔，咁黑到点咧？譬如佢倾好个 job 会突然间冇咗嘅，又或者系即系佢想识新女朋友，永远都唔成功嘅。 嗰、那个灵英关唔关佢事噶？ 我相信关。 我都相信关， 我相信关。 喂，冤有头债有主，冇理由个个唔揾到走去跟你噶嘛。 系啊，因为佢之前应该同咗佢个 ex 分咗手之后咧，佢就一直就声称自己冇运行啊，好黑仔系啦。但系点解同佢个 ex 分手佢冇讲？但系自从我见到佢侧边多咗个小朋友跟出跟入之后咧，我就大概估到咩事啦。即系我有提过佢嘅，我话。喂，你有冇以前同你啲 ex 有咗 B B 你唔知啊？即系你啲 ex 有咗 B B 你唔知啊？佢冇，一定唔会。咁我话不如你问下佢哋啦，可能 佢哋啊， 即系可能会有新发现、啊。 你都几好劲喎，佢哋 佢啦，唔系佢哋啦，系或者你问下佢会唔会有啲嘢冇同你讲啦咁样。 系 跟住佢话我唔会再揾佢噶，咁点样？我话唔系咧，你揾下佢啦。大家傾下啦，有啲嘢我諗你哋係需要處理嘅。咁佢我唔知佢明唔明啦，但我就覺得佢唔太明嘅。 咁佢而家咪好翻啲啊？ 直至到近排我見佢係好翻啲啦。 定係喺呢個圈消失咗咧？ 都未消失得曬。 咁都好弊嘅喎。 你仲會見到佢嚇、即係佢，但係佢去咗另一個層面度做嘢咯。但係佢仍然算係呢一行。 嗯， 係咯。当时我见到佢，我系好戥佢担心嘅，因为佢系啲气色系好差，气色差就盲嘅都会见到嘅，就系佢个人好灰咯。 嗯， 吓，但系佢自己唔知咯，话俾佢听提过佢，咁佢就死口话冇啦。咁我相信，即系有时男女之间感情完结分手，咁啊大家各不相干，但系可能有啲嘢发生咗，个男嘅真系唔知嘅。 是梗是啦。 是啦，个女的就自己处理了就没跟她讲，但是为什么可能手尾就自动自觉跟着她咯。 通常呢啲师傅话呢 是 落咗 BB 呢、通常大部分呢影响个妈妈多啲嘅。 是。 但是 呢个就影响个爸爸多啲啦。 可能个妈妈行紧运，嗰隻婴灵呢，嗰个婴灵呢 就冇搞 到阿 妈， 咁变咗阿爸咧行紧衰运嘅话咧，就埋到佢身。 嗯，应该会系咁咯， 应该系咁。 好大机会，佢真系行紧衰运嘅嗰轮， 系咪啊？ 系啊，系衰到冇朋友噶， 好惨啊！ 行衰运，明明有个 job 系即系1000蚊嘅 job 都唔俾佢接。 吓， 系啊，即系帮佢拉咗啲嘢，咁突然间佢接唔到，咁冇办法咯。 1000蚊 都要接啊！ 佢真系好阴功， 即系以佢嗰个身份地位，唔应该系咁。但系真系冇办法。 你讲咁耐， 系 我都未知系边个。 我梗系唔会话俾你听边个，但系系真系有咁嘅。 所以你唔好问我，我系唔知嘅。 系啊，你唔好问佢啊， 你自己估啊。我真系我有啲估到，有啲估唔到咯。 系唔好估啦，估到就论尽噶啦。 系咪啊？ 系啊，佢嚟问翻我啦，会系啊。咪因为之后都有我再特登。WhatsApp 提佢嘅，咁提完佢，我唔知佢有冇做嘢咧，但系我明显见到佢啲牌系好咗嘅，系啦。有啲嘢你冇得唔信嘅，好邪嘅，真系好邪嘅。 我梗系知道啦。 寻晚啦，讲翻寻晚，我最近即系寻晚系一个好即系好想即刻同你分享。 寻晚又有嘢。 寻晚咧，话我前日争啲炒车，喺屯门公路咧。转上去大榄隧道，啱啱有个分叉位，一边行屯门公路，一边转上大榄隧道。哇！我见到个好劲嘅，佢唔再系一团影。佢我谂佢系最近可能走咗，佢未知自己走咗，企正响嗰个分叉路口位。 系， 哇！我真系俾佢吓一吓。 因为 我突然想不明白那里会有、哎、不是人来的，即刻继续比优上。 其实屯门公路是 很 慢的，很 坚的，我整天揸揸车突然整件出来呢，我即是我很清晰知道屯门公路是一条 highway， 不会有人走的，那我就继续比优。但有时真的很邪的，你鬼有慢起上来呢，你真的撞到人，你真的没受报。 所以你揸车的时候要 很小心，我揸车 很小 心，我尽量都不行快线的。 嗯， 是啊，因为在快线路博那边出现的那些是特别多的。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翻不到过对面马路，还是他们停留了香港位走不到。但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很清晰地出现那天，哇，吓死我了，真的。 那昨天呢？昨天发生 什么事？昨天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住那区附近有个村呢，就太平清照。咁太平清照呢就有个鬼王坐镇嘅。 嗯。 咁话说呢，即我自己都鍾意睇粤劇。咁当时呢我就睇緊粤劇尾声嘅嗰套戏叫帝女花。 嗯。 咁长明公主上表完之后呢就向腰啦。咁向啲到中间嘅时间呢，突然间个棚呢起了一阵怪风，我完全是看到那个风是呜咁样一个 龙卷嗰只， 龙卷风喺个栏度转一转咁，跟住，哦奇怪，点解翻风翻得咁得意？同埋讲成晚坐咗成晚，系突然间有一阵风咁样卷发，咁我当时就喺度谂，哦，真系翻风咁，跟住隔篱佢哇，好冻啊，好冻，好冻咁样，咁我哋一即系我哋喺度睇戏嗰班就以为翻风，跟住后屘。差不多去到即帝女花尾，就是唱那首经典的那个帝女花，那我就发现演员呢就有点不好对版，因为帝女花这首歌呢你唱的时候其实是 很优雅的动作，但我发现演员呢所有东西都很快地完成了，那跟着呢散场，那我们就走了，那我发现咦鬼王不同了位的，原来呢就起风那一下咪一个大的龙卷风响个棚度转一下嘅，原来那一下呢就是鬼王啱啱起身被人抬紧出去空地准备巡村啊。 嗯， 咁点解鬼王一起身那一下会有个风呢？哦，原来呢即系我听啲街坊讲啦，佢话鬼王起身那一下呢，其实啲附近嗰啲嗰啲靈體咧， 遊魂野鬼， 遊魂野鬼咧都會即刻出嚟活動翻。 嚇，唔係走咩？係出嚟活動。 因為鬼王走啦嘛， 哦， 咁咪全部出翻曬嚟喺度繼續玩咯，繼續揾食咯。咁鬼王一起咗身嗰下，咪就係突然間個龍捲風起嗰下咯。咁我冇懷疑啊，其實我真係好專心望住個戲台啊嘛。 嗯。 咁原來鬼王起咗身喺我哋右邊棚嘅右邊行過，其實我完全睇唔到。 嗯。 咁跟住去到個空地啦，咁跟住咧，因為我哋散場經過個棚，就見到個鬼王已經響空地度準備。原來咧，點解啲演員咁急咧？就是、因為鬼王起咗身之後咧，係要盡快巡村一周，然後去化嘅。咁但係因為戲班嗰度咧，就唔俾佢即刻化個鬼王，因為如果化鬼王咧，有機會個戲班未做完戲會出事嘅。 嗯， 咁所以戏班就叫喂，你唔好带鬼王走住，等我个台戏完晒先。 嗯， 咁结果两边都赶嘅时候咧，咁跟住我系见到啲咩咧？咁话说鬼王抬咗出去条大街之后咧，嗱，最初我系见到好多人控住鬼王，咁啊前呼后拥系人嚟嘅吓，跟住行下唔对路，咁我发现有好多即系好多啲老友记咧，嘘出嚟。跟住队行，跟住我开头其实我都八卦嘅，我系谂住跟埋去睇，但系谂谂下都系唔好啦，唔敢搏， 因为你惊见到嘢， 唔系已经见到啦， 系 已经见到啦。点解我话唔敢搏咧？就系、是、因为化鬼王嘅时候咧，可能仲有啲劲啲嘢出现。点解我唔搏咧？就系、是、因为我要照顾屋企一家三口， 咁 即 系 我唔敢乱嚟，因为如果我以前咧，我就好勇猛，一定睇到尾。但而家我唔敢啦，咁我宁愿算啦，走啦，即刻打退堂鼓。 咁你以前带埋相机去影好似？ 我以前带埋相机影添， 即刻举机啊！ 嗱，讲开相机影咧， 其实是会影到啲灵体，但系啲灵体咧，佢就唔会系一个一团影咁俾你影到，佢系会变咗一粒白点。个白点入面咧，你会见到有样嘅。 你影过？ 我影过。我好记得有一其实唔系我影嘅张相。咁话说咧，嗰阵时汶川地震咧，咁我喺上高，震嗰下我喺上高。其实我冇怀疑，我冇怀疑当时嘅情况，因为我心只系要去揾我家姐。咁跟住咧，其实地震嗰下咧，我一直冇同大家讲系发生紧咩事。除咗山摇地动之外咧，其实我见到咧好多嗰啲 蛇虫鼠蚁， 唔系蛇虫鼠蚁，蛇虫鼠蚁之前出现咗，真系震嗰下，嗰啲灵体咧喺个地度嘘上嚟。是啊，好恐怖，真的好恐怖。你真系完全你，我完全感受到自己已经死得噶，即系个死亡基本上同我系唔系一秒之隔，系亿分之一秒之隔噶啫，一下就嚟了噶。咁跟住咧就你睇住嗰啲灵体涌上嚟咧，你系好无助啊，系你自己都好无助。因为你根本想不到自己可以去哪一度、我不是要避他们，而是他们真的太多地涌上来。跟着呢，那件事完了，我就即其实整件事没有记忆，是直至到有一次有个朋友给了一张当时在现场那人逃跑的照片给我看，那我就看到哇好多白点、啊、跟着再看看，即系我就攞个放大镜睇下嗰啲白点系咩，会唔会系啲沙尘？但其实嗰阵时已经震完了，跟住放大，哇！嗰啲白点全部有人样嘅，系真系有啲咁嘅嘢， 即系代表佢哋鬼都怕地震。 唔系，即系我谂系震晒，震晒佢出嚟嗰下，佢自己都好 唔知去边度匿， 唔知去边度匿。即系你谂下，大自然嘅力量系咁劲抽，佢连底下嗰阵都射埋上嚟。即我自己想，其实我们是在共同的空间生存，还是他们真的在下面，我们在上面呢？即这个我也有去想的，但我解释不到。是真的会影相影到的，但是他们那个、可能有人会影到真的可能有个样子在那里、但我见那些就是一团一个白点，白点里面你找放大镜看，你就会见到那个样子在里面。即这个是我见的状态。 咁我相信咧，因为汶川大地震咧，都死咗好多人， 死咗好多人。 咁变咗会唔会咧？而家咧，你再有机会咧，去翻嗰个地方咧，都会觉得好头痛啊，好多啲冤魂不散啊， 系有嘅。嗱，事完咧，我地震之后翻咗嚟香港嘅差唔多一年到啦。咁、我就特登翻上去，咁翻上去做咩咧？系我回上去找我救我家姐那个救命恩人、因为我家姐受了伤之后呢、其实真的全世界都有人受伤的。我又不懂四川话，因为四川话是根本你普通话不能够跟四川话沟通的。 他们懂不懂听普通话？他们不懂的。 他们就是救我们那人懂听普通话、他是四川人，但他懂得普通话，那我就勉强跟他沟通到。那次是很幸运，就是有对夫妇就带着我家姐和我在四川找医院。一间找完有一间，因为很多医院都倒了，还有当时是看着有些人未死就已经被人说，即只不过他是可能昏迷了，就被人当死了抬埋去那些尸。尸都喺度，咁跟住转头就冇晒嘅，因为佢不停咁清尸体。咁有啲人系真系可能未死就已经俾人判咗死。你谂我家姐当时都昏迷咗，但系啲人就话佢死要我放手，咁我死都唔制咯，大佬。咁如果我当时真系放咗手咧，那个 case 就好似阿陈坚咁样。你记唔记得有个叫陈坚嘅男人俾啲石屎压住？结果一救出嚟就死咗。他未救出来，其实他都还很生猛，但一救出来不够三分钟他就立刻死了。 为什么？ 因为你那些肢体被重的压住， 其实是会坏死的，他的血坏死了，但是你其他肢体没坏嘛，那些血透过心脏再流的时候，因为将坏死的血带上心脏嘛，那坏死的血就令心脏的血感染咯，就窒息咯，那个人，跟住死了咯，是这样死的。跟住就是这样的，陈坚条尸被人抬在树下，咁转头已经揾唔翻，即系佢屋企人想揾佢都揾唔到。但系之后佢嘅片就不停咁流传咯，即系我唔可以死啊，我要去揾我仔女啊，我要揾我老婆咁嗰啲。其实之后系完全揾唔翻呢个人嘅尸体。原因就系、是、因为当时死嘅人数太多，即系佢局方一定要尽快清理，如果唔系嗰个尸体个感染系会有瘟疫噶嘛。 同埋佢哋當其時，即係以佢哋嗰個拯救嘅狀況咧，咁多人有事嘅話咧，佢哋、會揀一啲咧，我相信 生存率 高 嘅 人去先救咯。 同埋嗰陣時，即係我好彩就係因為呢對夫婦一直帶住我同我家姐，咁一嚟我清醒啦，咁、我好記得當時我哋喺都江堰嗰間醫院，第一架車嚟到。第一架嚟到嘅車係帶咗五個傷者。嗱，你記住嗰啲所謂嘅救護車咧，其實係我哋香港嗰啲客貨 van 嚟嘅。一架客貨 van 載住五個傷者，計埋佢哋家屬 ，total 十個人，加埋個護士，其實個護士真係坐喺度嘅喎，佢唔係幫你做啲咩，加埋個司機十二個人，就由都江堰開車去成都。即本嚟一个钟头都唔使嘅车程，要行两个钟，啲路烂得几紧要。我好记得系睇住喺车五个人死三个，睇住佢哋死，去到医院得我家姐救得翻，同另一个救得翻，其他全部一车都唔使落，去到成都嗰、那个人民医院，直接就已经抬埋一边。即是那個屍體處理區，得我家姐可以入到去急症室，因為即證明她仲未死，未死得曬夠啦。但係即係其實當時嘅情況係一世都唔會忘記， 因為你見到周圍都係屍體， 周圍都屍體唔緊要。 你個心情係點啊？ 好翻嚟香港之後，我嘅世界係停頓咗嘅，係完全。少少微震，個人都驚到不得了。同埋咧，好個人係好緊張，少少聲、少少震，大力啲拍啦，都彈起，嚇到彈起。咁跟住，所以我諗用咗差唔多半年時間，個人先至平靜到，同埋成日發夢去翻地震嗰陣時係好驚。即嗰阵时都唔识惊，翻到嚟就识惊。 嗱，因为咧好多人咧都话你喺大陆出事嘅话咧，你冇钱咧，佢哋唔会救你。 系啊， 咁当其时 系真嘅，系 当其时佢哋，我真想知佢系咪真系要即刻问你攞钱？ 系真， 去到咁嘅环境都系。 系真。当时咧，我家姐同我去到医院，咁咧其实我身就得翻我谂300多元人民币，但系其他全部都港纸。有3000多元港紙啦，我袋入面。咁跟住咧，我好記得去到醫院，佢入咗急症室，咁佢話：喂，而家要幫佢照咩？照咩？照咩？出去俾錢先啦。哦，俾錢？因為香港嘅急症室唔會噶嘛，佢同你醫曬、搞掂曬先，同你計數。但係佢要我俾錢先。我喺邊度俾錢？佢照嗰啲X 光啊，咩超 B 啊，定超唔知超乜啦，总之系照啲照血管，照个脑，照个头啊。咁嗰度要500多元人民币，唔系好多，但系真系俾唔到。我俾人俾港纸佢唔要，佢要人民币，咁啊惨啦！我好记得我喺嗰个医院大堂系咁死抄烂抄。跟住我突然间醒起，系我家姐有一沓利是，嗰沓利是嚟做咩嘅咧？其实系山上派俾老人家嘅利是，全部5元封。我系咁搣利是，搣，搣咗大约系200元到啦。咁加埋都未够俾嗰个照嗰个钱，加埋我 因為佢照兩張片加埋係700-800到，咁跟住我唔夠錢點算咧？我周圍問人，你可唔可以俾借200俾我，借錢俾我救咗命先？因為我普通話、廣東話乜話都噏齊，指手畫腳、body language 乜都出曬，咁所有人 都零頭 零頭，直至到我見到有兩個細路女咁樣啦，應該學生嚟走嚟八卦嗰啲人，我就嗌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即是俾200我救咗人先，咁跟住佢哋就真系响银包嗱，即系仲有啲咁纯情嘅学生啊，好彩，即系攞咗啲钱出嚟，我勉强够凑够一嚿数，俾嗰、那个收银嗰度，即系嗰个会计嗰度咧就收钱，就攞住张纸即刻入去，即刻照咯，照完跟住哇，原来我家姐个头啲血咧已经嗰啲叫咩？爆晒，其实佢喺现场已经俾人揼爆咗个头，啲血脑浆都飞埋出嚟，咁我都预咗佢救唔到，咁啊，但系都尽一定要尽力咯，咁结果咪照完之后，佢跟住话要做手术，咁做手术几多钱啊？30,000+，哇！我嗰下真系晴天霹雳，我。嗰200都咁难揾嘅时候，30,000我喺边度揾？真系好彷徨。咁就喺嗰阵时咧，我哋香港驻成都有个驻成都办嘅，咁嗰度啲职员就嚟到揾我啦。其实我坐嗰架救护车出去成都嘅时候咧，电话个网络已经开通翻，咁佢哋打到俾我啦。我电话响系佢哋打嚟嘅，佢话你哋而家喺边？因为其实我家姐出事嘅时候咧，应该咁讲，我发现我家姐出事嘅时候咧，我不停咁丧打电话出去，其实冇晒网络嘅。咁我乱咁打嘅时候咧，咁啊打通咗俾我一个记者朋友，咁佢系响台湾嘅，但系我打香港电话全部都打唔到，但系佢个啱啱佢个电话喺台湾，咁啊接到个电话，咁我话俾佢听。我而家喺四川啊，地震，我家姐出咗事啊，你可唔可以揾人救我？因为我嗰个朋友咧就喺 TVB 度做，咁跟住吓死啦，咁样啊，咁大镬啊！跟住我话系啊，你而家喺边？我喺台湾做紧总统选举，咁我话你可唔可以帮手，帮我吹鸡揾人嚟救咗我家姐先啊？咁跟住，但我而家喺台湾喎、啊。佢话呢个电话系咪揾到你？我话我当时噏咗我手提电话俾佢。我话唔紧要，我而家即刻打翻公司，叫我公司同事揾你。咁点知嗰个电话收线之后咧，我就原来我个网络已经完全停顿啦。咁全世界揾唔到我。咁如是者差唔多十几个钟头，即系我透过我呢个朋友去嗌救命之后，咁即系。全香港人都知道我家姐在入面冧低咗啦，咁跟住咪即刻去，即一直都冇人揾到我同我家 姐，因为其实同一时间地震伤嘅唔系得我哋，即唔系得我家 姐嘛，系好多人啊嘛， 系， 即佢哋揾我哋系难，只有除非系我哋自己揾到条路出去咯，咁好好彩我哋揾到条路出去，咁就响架救护车出去。成都的途中，我就接到我的电话响，同埋嗰阵时得翻唔知两格电嘅啫。咁个电话响，咁打嚟嘅就系驻成都办嗰边啲人，佢话我哋而家揾紧你，你究竟喺边？跟住我而家出紧去医院，但系佢就问翻我你去边间医院？我唔知道去边间医院。咁我跟住问前面个护士，咁嗰个护士就话四川人民第四医院咁样。我记得好似系啊，但四川人民医院就一定系嘅，但系第几医院我就唔记得啦。咁跟住出到去，咁其实都冇谂过佢哋咁快到，就响医院要求我攞30,000出嚟医我家姐嘅时候，咁佢哋就嚟到咯。咁跟住驻成都办阿陆主任就同医院嗰边讲，嗱，我真系觉得香港政府最劲系今次啊，佢哋嘅医疗费。他递了张卡片给我人先的，我是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办的即负责人，他的手术费我们会 负责 咁跟住那个人就不肯，要俾，点都要俾钱先， 系 咁跟住 陆主任就同对方讲，佢话今次呢个系国家级嘅灾难，咁总理温家宝咧就已经颁下咗命令，所有人医咗先嘅。 嗯， 咁佢讲完呢句咧，那个就唔敢出声啦。 温家宝、哦， 佢讲温家宝嘅名字，就对方唔敢出声啦。 嗯， 咁就真系医咗先。 嗯， 咁结果嗰晚我家姐三点入手术室，咁入咗手术室之后咧，咁突然间又退翻出嚟，跟住佢就同我讲啲嘢手要切，你切咗我家姐嘅手，跟住我点解要切？跟住佢揭起条布布，哇！成条手原来已经黑咗咯，跟住 坏死咗啦， 坏啲，总之成条手 系咪？ 唔知我唔知发生咩事，总之佢话要切咗个手，我话切咗个手。跟住佢话一定要切啦，因为佢个脑压太高咧，我哋做唔到手术。哦，有冇其他方法唔切得唔得？暂时唔切住，因为我家姐其实我家姐都系一个好中意做义工帮人嘅。如果佢冇只手咧，系好大剂。咁我即系既然佢入得手术室，尽量救得就救咯。咁跟住我话唔切实，我话即系我就以家属嘅身份同佢讲唔可以切只手，用其他方法处理啦咁样。咁结果咧？咁啊，再推入手术室，佢话唔切都得，但系个伤口会好大。 我宁愿伤口大啦， 由膊头呢度个手术界到落手掌掌心呢个位。 嗯， 咁仲要佢个头加埋一手咧，差唔多200针，缝咗成200针。佢嘅手当时已经肿到大髀咁粗。我佢总之佢一揭开张皮俾我见到个手，我直头已经晕，真系个人晕一晕啦，因为。我冇谂过系可以伤到咁样啊！咁再加埋佢个头咧，已经由我哋而家呢个 size 变咗篮球咁大，我就知道即系个手术唔能够再拖咯。咁咪即刻推入去手术，做咗差唔多3个钟，咁七点先推翻出嚟，咁就挨过咗嗰一个时间。我仲记得佢临入手术室，因为要剃光头。那個姐又即係幫佢剪頭髮，那個姐要收錢。你明唔明啊？香港醫院即係如果你做手術之前幫你剃頭髮啊，即係剪咗身上啲毛髮，其實係唔會收你錢。但係嗰日係所有嘢樣樣嘢都要俾錢。你入到手術室攞支水都要俾錢。你要熱水飲啊，俾錢啦。你要用廁所俾錢啦。我唔即係好奇怪咯，成件事。總之嗰日就。即系我后屘先发现，原来嗰日系有啲人走嚟去发啲灾难财， 嗯， 即系明明唔使收钱嘅，全部同你收钱。咁跟住挨过咗嗰几日之后就，即系我家姐开始醒翻。 其实我觉得咧，好惨，灾难呢样嘢已经惨，如果遇到生命有危险，更加惨。 系噶， 仲要咧，你要等人救嘅时候咧，佢下同你讲钱，我就谂翻起咧，我 恐怖个鬼啊！ 恐怖个鬼，我细个咧， 恐怖个鬼。 因为我爸爸喺大陆开厂噶嘛，咁咧咁佢系自己揸车，咁跟住咧，佢有一次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成见啊，屋企开门咧，我见到我净想喊，咁我仲问佢做乜嘢咁讲，佢话交通意外咁样，咁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我嗰阵细个嗰阵时咧，原来佢哋已经系兴喺个路边度掉条尸出嚟噶咯。 系啊，系啊，我又系有个屋企人试过咁样，结果咧就无啦啦响大陆坐咗3个月监。 吓， 坐咗3个月监先搞清楚嗰个本身系死咗嘅人， 好恐怖啊！ 因为我屋企人揸货柜车嘅。咁佢话经过嘅时候咧，佢系见到有人响马即系路边抛个人出嚟。 系啊， 但系因为佢抛佢嘅时候，佢已经架车到啦。 系啊， 咁佢已经兜唔切，一定碌过个人嘅。但系当时个人系完全冇反应，同埋佢发现佢根本就系冇知觉嘅情况下俾人抛出嚟。咁因为嗰阵时冇车 cam 噶嘛，咁我屋企人就。冇办法啦，咁啊俾公安，俾首先系俾啲村民捉住先嘅。 系问你攞钱啊？ 咁啲村民捉住系咁问啦。但系因为我屋企人就唔关我事喎，件事报公安，报公安就乜都唔好讲，翻咗去先。咁就喺公安局留咗3个月，搞清楚晒所有嘢先俾佢翻，但系都要俾钱。 嗱嗰次咧 都要俾钱。 我阿爸咧就好彩，啲咧就系、是。 佢见到佢哋掉个人出嚟，咁跟住我阿爸咧就扭架车去避，其实佢冇撞到嗰个人嘅，咁变咗佢咧架车咧就撞埋咗山边咧，就所以有交通意外，即系就佢咧就其实都算系小事嘅，佢变咗撞到个胎盘咧，有少少瘀咗，只眼黑晒同埋少少猪头咯，咁但系咧佢证实佢肯定自己系冇碌都冇碌过条尸体嘅，咁跟住就佢死人都唔落车， 系 打死都唔落车， 啱啊，系啊，一落车你就走唔甩噶， 系啊，跟住咪即刻打电话 要报 公 安 啦， 第一时间报公安， 佢就见到佢打电话，一定之后报公安啦，因为你见到系香港车牌嘛，跟住咧佢哋自己拎翻走条尸咯， 吓、等下一个水鱼再过嚟再掉个咯， 咁我觉得听到呢样嘢，我觉得好匪夷所思， 其实国内系咁噶，即系。有嗰阵时啲穷乡僻壤系真系咁样去揾佢哋嘅生计嘅，即系对佢哋嚟讲，走咗嘅人唔系啲咩嚟嘅，同埋佢哋系冇，佢哋个口冇鬼神之说，但系个心就信到不得了。 咁我呢样嘢我就谂起，蔡国权 啊， 你记唔记得蔡国 权？记得，佢又系撞车， 系啦，当其时佢喺大陆嘅， 系。 咁点解我会知道呢单嘢唔清楚咧？就系因为是我朋友揸车的，当时的朋友就是他们成，其实呢我的朋友呢跟蔡国权呢是同学来的， 他是坐隔离位的嘛，他不是坐司机位的嘛， 同学来的，他们同学当时呢就是有三个同学，三个同学，包括司机，重要，其实有一些东西呢，报纸没有讲过的， 是什么来的？ 是因为他们车上面有几个女仔在那 里， 因为个个结婚了嘛，当其时的人有几个女仔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当其时揸车的时候，他们说见到个黑影走出来，在个大陆公路有个黑影走出来，不是掉尸啊，黑影走出来，当其时揸车的我朋友他就扭胎，跟着一扭呢就整个车呢就怼咗落个唔知鱼塘定海嗰度， 系怼咗落个鱼塘度， 系啦， 喺个桥度飞落个鱼塘嘅， 系啦，吓。咁当其时咧，有三个人，有一个咧有少少清，有一个清醒嗰个咧就帮手除安全带，咁当其时蔡国权咧就系昏迷咗嘅，咁有一个清醒嗰个香港男士咧帮手除安全带，反而清醒嗰个咧。之后就走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可能他用最后一口气去救朋友，当时还有三个女士坐在那里，三个女士都有帮手救人，救完之后呢就爬回，即游回，游回上去走了，反而呢就一个死了，就 他就重伤， 蔡国权就重伤，当时驾车一个呢就说见到黑影，是避个黑影的， 即最近发生了一件交通意外，咁在香港区嘅，我不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架车出事之前咧，因为有车 cam 拍到嘅，真系有个黑影飞入去个司机位，冲落去， 系啊， 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但如果 定系得你睇到噶咋， 我谂应该。其实仔细睇系好明显嘅，系啊。 当其时日光有白嘅、哦， 日光有白噶，但系系睇见个车厢入面有黑影飞埋个司机位，跟住架车就自己开始喐啦。 我睇过呢段影片，但系当我睇到嗰个司机用自己嘅身体去拱住架车，拱唔到卷咗车底嘅时候咧。之后的日我完全不敢看，因为我已经心很痛了，你明白吗？ 我知 道，我不敢再看，我很害怕，我只是留意新闻，希望不要有那么多人伤亡， 已经算少了，因为那个时间是刚好不是放学时间，不是回学放学时间，如果回学放学那个时间是很多幼稚园学生走那条路上学的，他们如果当时是七点几的时间或者放学的时间，那就真的大劑了，即是那个时段发生已经算是很幸运了，但即 我相信大家细心一点看那条片， 是很明显有个黑影飞了司机位，跟住架车就自己离了了。 我都呢排好多交通意外嘛， 系啊。 咁我有问嗰啲相熟嘅师傅，问点解会咁样？佢话、第一系近过冬。 嗯，咁系、啊，你唔知嘅咩？临冬至之前，嗱，死人都有旺季 嘅。系啊，佢哋以为其实 临冬至前后临过冬咧系好旺噶。 佢话 旺到你够胆死嗰啲。殓、房是不够位摆的，就这样摆地下的。 他 说因为真的没位。 其实是要交数的。即是每一年有几多少人要落下面呢、他说是要交数的。 嗯、 即是他们这样说，同埋咁啱啦，他说啱啱十二月的时候啱啱行政墓土。 嗯、 他说我什么叫墓土，意思就是说个土。 嗯， 要泥水，要要水噶嘛？佢、就话啱啱，你谂下干嘅土， 唔够水， 唔够水，所以就咁多，造成咁多交通意外。 咁 所以我觉得，有时我见到啲的士司机，个车头几部电话， 几部电话 喺度揿住。 的士司机好小事嘅啫， 系咪啊？ 系啊，你见到啲揸啲大型车载住成车客嗰啲喺度玩电话，你先惊噶。佢唔系净系车上高啲客喎，大佬，行人路上高、马路上嘅所有人都几乎俾你玩死咁滞喎，可以。 所以我见到啲咁嘅新闻， 其实咧我自己咁谂嘅，我自己嗱、我自己有个习惯，我逢系换车、买咗新车或者系过时过节咧，我就会自己带我嘅车咧去车公拜神嘅，带埋我嘅车去，揸埋我嘅车去车公拜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是保自己平安那么简单，是保路上的人平安。但是、除了车公之外呢，即如果去到庙，我都会特意在庙里拿一些庙里面门口可能有些碌有叶的水，拿一点走去洒一洒的车、感觉上是好一点的、但虽然我做了这个动作，但是偶然呢、我都会发现有啲老友记常用个车嘅，即系佢哋会中意坐顺风车嘅。 有好多的士司机都有讲。 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我准备要换车，咁有个DJ 朋友啦，咁佢咁啱要换车，佢就喂，不如你试下我啲架，如果啱嘅，我平啲俾你啊。咁跟住我就攞咗佢嘅车就试揸咗几日，咁咧响嗰。几日揸车期间啦，啊，真系佢阿爷啊，我谂佢嘅车有嘢，佢自己唔知咯。 嗯， 我揸揸下佢嘅车咧，我听到后面座位有人唱歌，咁我跟住就我以为点解会有人唱歌，系咪开心机？我唔知咧，咁我冇开心机喎，咁我再望喺度惊，原来有个老友记坐咗喺后边，咁跟住。咁我就唔理啦，我就继续揸车啦。但系我唔知系咪佢本身我呢个 DJ 朋友咧，佢都系一个好受欢迎嘅 DJ 嚟嘅。咁佢就我谂佢有啲嘢佢冇做咯。咁结果一日又系咁，第二日又系咁，但系已经系换咗声噶咯。第一日就系个女人声，第二日就个细路仔声，日日都有老友记赛架车噶。 哇！全家喺晒度， 我唔知系咪全家喺晒度，但系我就唔制啦。我话喂，不如你带架车去搵嘢洗洗佢啊。跟住佢唔明点嘅，我话我揸你架车三日，即系第睇下先啊，三晚至啱，四日三晚。我话晚晚都有人响我后面唱歌，跟住佢唔系啊嘛。我话你自己 check 下，可能系个喇叭坏啫。你都去 check 下啦。你买之前你做乜都好啦，搞搞架车啦， 唔好累到下手。 唔好累到下手，系真噶。 系啊。 因为即我就好彩，我适应到佢哋喺度玩咯。但系有啲人适应唔到，真系一个唔小心就炒车。 所以大家买车时小心。 讲开又讲啊。有时啲交通意外咧，啲车咧撞死人嘅。 嗯。 咁咧就我有个朋友，咁佢就好唔好彩， 咁佢就买咗个曾经撞死人嘅车。 佢知唔知噶？ 佢唔知嘅，即系佢都系一个艺人嚟噶。 嗯， 佢就即系贪平啦，买二手车。咁点知咧？佢买翻嚟第一日，佢都唔怀疑有啲乜嘢。咁嗰架车咧，佢撞死人嗰架车咧，佢个买翻嚟嘅时候咧，佢只不过系整好晒个车头啲嘢，换咗条泵把，换咗个挡风玻璃嗰啲嘢嘅啫。但系其他嘢佢乜都冇换。咁但系咧，我个朋友咧，佢揸呢架车嘅时候咧，佢就硬系觉得唔对路。唔对路嘅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佢有时过翻嗰条隧道嘅时候咧，架车咧就咁样 就震 嘅。佢谂唔明点解，佢就以为机件坏，咁佢去揾师傅 check， 佢即系冇事喎你架车。但系佢就喺度自己开始喺度谂点解会咁样咧。咁啊，佢啊即系都开始怀疑系咪啲古怪嘢。咁跟住佢就去 search 关于嗰条隧道发生过嘅交通意外。咁跟住咧，佢就 search 到有一架车同佢嘅车系一样嘅，车牌唔同咗噶。就曾经在个隧道嗰度隧道口撞死咗个女人，咁跟住佢嗱，即系真系嗰下佢就知哪嘢啦，即系讲粗口啦。跟住佢第一时间即刻卖翻架车出去，即系总之佢就唔要再揸呢架车，佢就知道原来佢自己买中咗 exactly 系嗰架车。 嗯， 几惊啊！喂，原来买车都要做下 search 噶， 但系。车冇讲话有冇撞过人噶嘛，唔同空宅噶嘛， 唔同空宅啊嘛，车你喂翻身换个壳咁样就已经 系啊， 系咁噶咯，即系嗰阵时阿大班个写字楼啊，讲开大班嗱，点解我要讲呢单嘢咧？就系嗰阵时佢个写字楼曾经入去有本杂志叫茶杯噶嘛， 嗯， 咁啊个写字楼系喺旧机场九龙城旧机场嗰等嘢嘅上面噶嘛，咁嗰等嘢。后期咧系攞嚟俾人摆车展嘅嘛，即系我哋以前嗰个登机闸口嗰啲位置系攞嚟俾人摆变咗个车展嘅场地啊嘛。成日咧半夜三更咧，嗱你记住冇人嘅、哦， 嗯， 我哋做传媒，成日半夜三更先收工噶嘛。嗰啲地方咧系会突然间咧有啲哐哐声嘅。你系唔你记住你成个车展入面系冇人嘅、哦，熄晒灯，冇可能有人喺度做紧嘢。即系当然我都有人话喂，会唔会系啲汽车，即系嗰啲 sales 自己翻嚟，即系执架撑啊，即系趁冇人留意喺度揼嘢啊。咁我自己份人就好八卦嘅，边度有声我去边度睇啊。咁我试过一次半夜就系砰砰砰咁样，跟住我多事，因为。吵到我哋上面都听到，我就即系我当落嚟行下街，松即系舒展下嘅啫。咁落嚟行完一转，真系冇人。但系上翻去继续，哐哐哐，唔知要揼乜。即系就系有啲咁奇怪嘅嘢。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啲同事就喂唔好落去啦，唔好多事。因为我哋以前翻工咧，就一条扶手电梯上，一条扶手电梯落，跟住就行出去搭车噶。跟住行出去九龙城嗰个土瓜湾嗰边咧，就搭巴士走。所以咧，一到半夜咧，啲同事咧就走得好快。即系自从嗰阵时发生呢个哐哐哐嘅声之后咧，啲同事系走得好快。即系总之，夜晚七点后公司系唔会有人，大家都唔敢留， 除咗你咯。 我有乜所谓啫？我唔惊佢哋嘅。 好啦，呢一节系咁先啦。休息一阵间，俾你饮啖水。 喂，多谢。 系，我哋转头再继续讲娱乐圈嘅鬼故。 嗯。 微影空间，主持 女神堂 Winnie。 Chapped and faded, call my Aunt Marie. Help her gather all my things and bury me in all my favorite colors. My sisters and my brothers still. I will not kiss you. Cause theTurn away, cause I'm awful just to see. Cause all my hair's abandoned, all my body, all my agony. Know that I will never marry. Baby, I'm just soggy from the chemo, but counting down the days to go 翻嚟第二 part 啦， 系啊，个屏幕系咪特登跳咁样衬我哋个节目噶？系个 嗬，梗唔系啦。头先你讲呢个敲铁通声咧，嗱、 啊、 你咪听到啲背景音乐嘅，呢、 啊 這个背景音乐咧，我大大话话听咗几年噶啦嘛，佢、 啊、 有啲乜嘢声我系完全知道晒嘅， 系 我上次同阿司徒法基师叔录音， 系。 他就讲紧有一个、印度籍的男人做灵探，做完灵探去捉鬼，跟住无啦啦自己死咗嘛。 系， 咁佢一路讲嘅时候咧， 嗯， 我真系听到咧敲铁通声、啊。咁、 嗯、 我就猛望住出边，我以为啊，我 operator 敲啦。咁我就望住佢，佢又冇嘅。 嗯， 咁我又望一望佢，佢又冇乜反应、啊。肯定啲声唔系啊，因为咁我又望住法基师叔，法基师叔啲眼神就话俾我听。佢、又好似听到啲嘢喎，咁突然间我忍唔住就问法基师叔： 你听唔听到？ 你听唔听到？佢话听到。 吓， 咁跟住我问翻出边，佢哋话背景音乐，但系我话唔系背景音乐， 唔系背景音乐，系 我肯定唔系，因为我听咗几年啊嘛个背景音乐。咁嗱，听翻重温咧，有啲听众听到敲，有啲听众就听唔到敲。咁、你话嗰啲系咩啦？ 即系好似响以前电视城咁样咯。 电视城 好多噶，真系多到讲唔完。 其实我你问我有冇去过时候，我有去过。 你有冇一季俾我讲？你一季俾我讲，我讲一季俾你听。 其实系咪佢哋话最猛系古装街？ 系 真噶， 系好劲。 但系古装街系邵氏片长尾流落嚟噶嘛？系咪啊？ 我唔知道、啊。以前清水湾电视城咧，就系、是、上。你由油站入去第一个就是邵氏影城啊嘛，咁嗰间成日办医院嗰个大楼啦，咁跟住再入就系、是清水湾嗰个片场啦、片厂啦，咁跟住要再入去乐山 嗰个山头先至系古装街，你跟住成个山头都系古装街。 我就听过咧，有个人喺里面做灯光嘅， 系 咁你知啦，因为咧古装街系有唔同嘅朝代喺度噶嘛， 系啊。 当你拍紧呢一个位嘅时候， 系 周围黑晒嘅，因为惊穿崩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佢谂佢哋休息嘅时候，咁拍拍下佢哋休息啦，导演啊休息啦，咁啲人。在度玩咯，跟住攞眼灯咧， 乱咁照， 乱咁照睇有啲咩睇。 哎呀，我哋唔敢噶，我哋真系唔敢。 佢哋有一次咧就照照下咧，有个同一组嘅工作人员咧，就企喺某一个位嗰度咧，就狂打自己。 吓， 咁佢哋就觉得，哇！呢条友咪癫咗啊！佢眼瞓到打自己啊，都冇理佢啦。佢哋仲喺度笑，攞眼灯射住佢，咁射住佢，佢就狂打啊！跟住佢哋话：喂，唔系、啊，打自己冇打得咁金啊，大佬！跟住又打树，又踢地，咁样去做乜嘢啊？咁样，跟住佢哋话：行埋去睇佢做咩？跟住其他人就话：唔好，佢打得咁爽，可以打下先啦、 啊。 打完佢自己行翻埋嚟，佢突然间咧，佢就话：哇，头先有人打我啊！你做咩唔过嚟帮手啊？嗰阵无啦啦走嚟洗我几场，我哋喺度打交，你都冇人帮我，我嗌极你帮冇人帮。佢声称有人打佢，佢喺嗰度打交，但系所有人 见到自己 喺度打自己， 手平脚平， 冇错。同埋咧，嗰阵时咧，苏恒璇而家走咗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佢当年咧都话。古装街好慢，话说点解佢哋会觉得古装街慢呢？就系嗰啲剧组嗰啲人啊，玩到冇嘢玩咧。当嗰度唔使拍嘢嘅时候咧，走去嗰度咧玩嗰啲叫咩啊？ 神打 枪战啊，嗰啲叫咩？ 枪战 war game 系啦，打 war game 吓，咁成日喺度玩喎。你知几好玩嘅？如果真系黑掹掹喺度打 war game， 阿依健都好中意喺嗰度打噶， 系咩？ 系啊，佢住嗰阵时住清水湾大埔仔嗰阵时。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嘅郑伊健， 就特去走翻去玩 war game， 系，你知唔知？特登同啲 friend 玩 war game， 佢就系话有一次佢哋咧打 war game 咧，佢话见到有一个个头好大嘅 大头怪婴， 大头鬼啊！佢话，咁佢就 哦，我都听过呢件事， 你有冇听过啊？ 但我冇喺古装街见过大头鬼。 佢哋话 大凤仙装就肯定见过。 佢哋话个头大好似屋咁大。 我仲要以为嗰个着凤仙装嗰个系向海南嚟噶， 好惊啊！ 哇，争啲讲错，唔对路喎、啊。跟住，因为我记得向海南曾经有套戏系着凤仙装噶嘛， 佢咪扮鬼噶？ 嗰个唔系佢嚟噶，去到系冇咗嗰样嘢喺度，见到有个着凤仙装噶啦。咁我仲以为系向海南咯 ，man 咁唔认，跟住咪追上去，咁冇咗，扑，唔系即系就系咁得人惊咯。你古装街有时咧，你见到你见到，但系你就系咁样讲唔到啊， 系啊，好惊啊！ 即系嗰下你系好 confused， 究竟系 人定鬼咧？ 成日都有古装街，真系好鬼离谱噶！ 佢话有一次咧，佢哋就玩 war game，就玩到咧，有人见到大头鬼， 系 跟住唔信邪，有一班人听到嗰班人去玩，见到大头鬼，就专登有一晚 就 组织玩 war game， 专登去射大头鬼， 吓结果咧 就见到真系。当晚有两个人亲眼见到大头鬼， 系 跟住好惊啦，四散啦，咁跟住见到嗰两个咧，翻到屋企病咗咯。 病咗咪算小事咯。 你挑机喎、 啊，系啊，好抵死啊， 系啊， 吓但系咧玩佢哋见大头鬼咪算小事咯。嗰阵时阿姨健咪好，佢真系好乸，佢呢条友好贪玩。你冇谂过佢？冇戏拍嘅时候，佢真系带人翻去玩 war game 去古装街。咁跟住咧，佢同我哋讲嘅话，喂，分两边玩嘅，每边四个人，咁啊大家射。但系唔知点样嘅情况下咧，佢哋又发现多咗个人。但系数嚟数去都系得八个人。即系佢哋真系数人头数八个人，但系打嘅时候咧，点解会有第九个人出现？咁佢哋就谂唔明。咁跟住咧。到走了，咁佢哋都仲喺度 count 紧，系真系九个人边个嚟咗唔出声咁样。咁跟住大家你眼望我眼，就知唔对路啦。 咁跟住以后都唔敢翻嚟玩摩嘅。 咁其实古庄街， 古庄街系骑呢嘅，同埋我怀疑佢开工嘅时候系冇从冇拜过神，或者动土嘅时候冇拜过神咯。你记住，响电视城，你做每样嘢，佢哋都会拜神嘅。那个拜神仪式是很隆重，而且他们永远拜神的仪式是下午三点。因为为什么不会上午十一点拜神的，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你知道为 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拜神选三点呢，一来就 未到夜晚的时间，但是接近夜晚啦。 嗯。 那他们戏行其实是偏夜来的嘛。那你是一定会有些招夜这些东西的嘛。那他拜神就是拜那个时间。其实就不是拜生的吧，是拜不在那里的吧， 即是但求开工， 但求开工平安。但是如果开工拜神不拜那些，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出事的。 但是很多人是信教的嘛， 信教你礼貌上你就算不拜你都要站在那里。 嗯， 祈祷什么差都好你一定要做，你不可以ignore 了件事。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在 TVB 电视城真的还是清水湾的时候呢，去开厂拍嘢，即平时个厂咧就唔准记者入嘅。咁嗰次我偷鸡入鬼咗去，咁咧佢哋逢开机之前咧都一定会系静静咁样开机啦，准备啦，静静。其实佢呢个动作系做咩咧？其实佢唔系提啲生嘅人响度，唔系提人静啊，系提嗰啲嘢都要静。但系嗰次咧，佢哋拍我嘅我。印象中是拍緊唔知难兄难弟定系边鬼套啦，咁咧就系、是、有条粉枪喺度系咁吹口哨，咁跟住导演就发火啦，你嘈够未啊？叭叭叭叭，系咁真系讲粗一轮咁样，少完之后咧，咁再开机，嗱再嚟啊，整啊，咪嘟再嘈啊咁样，跟住咧，咁嗰场戏咧就好顺利咁拍到啦，终于。十几个 take 都全部是听到人在吹口哨。 但是为什么导演这么大胆的？ 你没办法，你交不到货，你被一些高层捉你还惨。 喂，你有没有听过呢？有个高层，都是 TVB 的，说他不知道，好像去泰国呢，惹到一些即系去啲夜总会啊，惹到啲唔应该，即系总之个女仔中意咗佢啦。后屘咧，总之佢你知男人饮醉酒，酒乜都应承嚟噶啦。咁事后就唔 话要带佢翻嚟， 跟住后屘 佢跟住佢翻嚟， 中咗蛊杠啊嘛。跟住嗰 即系我听过，听过 中咗蛊杠，佢直情系人都知道佢中咗杠，但系冇人救到佢咯。佢哋直情话咧。他死了之后呢，整身都是蛊虫。 我信啊，我信啊，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有个朋友，我想他是全香港唯一一个在马来西亚钢头师工会认可的钢头师。 是你朋友啊？ 是我朋友。是真的有钢头师工会的 在马来西亚。 是 真的有这些东西。 嗯。 那呢他试过接过一个 case， 就是怎样呢，就是有个客人有一天半夜打电话给他，要立刻见他。跟住他就问他，喂，你为什么要来这么急要找我？跟住我爸爸的身成身烂肉，不知道为什么。跟住呢，师傅说，你来啊。跟住佢唔得啊，真系要嚟啊！佢睇咗成，佢喺医院已经成个礼拜 check 晕晒，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又唔系过滤性病毒，又唔系谂唔到，但系佢系曾经去过马来西亚嗰边嘅。咁跟住阿师傅咁啊，其实我就唔建议你嚟嘅。不过如果你真系要嚟，咁喺门口见啦，你唔好入我个坛啦咁样。咁跟住咧，咁阿师傅知道佢嚟咧，就企定喺个坛门口就等佢。咁结果，佢带住佢爸爸嚟到，咁师傅一望就知道佢中咗鳄鱼缸，咁就同佢讲：你真系唔好入嚟，你呢个 case 唔系我可以处理到嘅， 你先返医院等消息，我问下有啲咩人可以帮到你。咁跟住呢，咁阿师傅真係好成晚就係咁喺度帮佢 arrange 搵人救佢囉。但係跟住第二朝佢个仔打嚟啦，就话阿师傅唔使啦，我爸爸过咗身。咁跟住阿师傅话，哦，咁真係唔好意思，帮唔到。咁跟住即係阿师傅点解要分享返呢件事俾我哋听呢，就係原来呢他们学降头的人呢，他最多只是学五种降的。其实他不会样样都吃的。即正如你大学生读书，你都不会读那么多科， 不会读全科， 你 总那你总是一两科的。那他就说他爸爸去看 他目测他爸爸中的降是鳄鱼降来的。因为他学的降没有鳄鱼降，他一定要找一个识鳄鱼降的去救他。但是很可惜，他未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爸爸已经个降自己爆了。 顶不到。 原来呢，就是中降的人呢，你一定要找落降的人救你，或者识那个降的人去救你。如果你不去找这些人，即不找对的人呢，个降其实是会自己爆。一爆其实就拜拜了。 死得更加快。 死得更加快。那个人的情况 exactly 就是这样。阿师傅就跟我们解释为什么那个人会中降。后来听回整件事，就是原来他呢就中降之前一个礼拜他就去马来西亚玩。他最后那天就经过间庙，那时是下午三四点而已。他看到庙门口就有些钱，他说哇，执钱好啊，因为那张不是小的纸币，即是一个纸币来的，面额还要是不小。所以他执了很开心，还以为是 lucky money。怎知原来那个呢就是那些降的源头来。他代了之后呢，他自己真的没有怀疑。由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已经来了。但是个降回到香港先发。即相差日领的。师傅就告诉我们，原来在马来西亚，不是马来西亚，是学降头的人呢，他因为他要练习练功，他每去到某一个位置，即是有些功力是去到某一个位置，你一定要散出来。如果不散，那些降就在自己的内在出事。所以即你练功的人，你都要发泄的嘛，要打拳练力的嘛。降头都是同样的东西，他练砰砰砰砰砰，他都是一个发泄来，他练功散的东西出来都是一个发泄。为什么我们经常叫人为你去星马泰嗰啲地方玩晾衫，夜晚唔好晾衫出街。原因就系、原来嗰啲师傅咧中意夜晚或者黄昏嘅时候咧就去散工嘅。咁佢散工嘅时候啲嘢周围飞噶嘛。咁沿路系咁飞，一直飞到某一啲位置，佢黏附住咧，佢就会喺嗰度开始发挥佢嘅功力。咁有啲人嗨到，未必会中，即好似艾滋病咁，佢可能有抗体，佢冇事。但系冇抗体嗰啲，你咪中招咯，咪死得咯。Exactly 系咁，所以佢就提我哋，喂，去到边都好，你见到有啲好新奇刺激嘅嘢，你唔好以为执咗好过瘾，唔好执，睇唔到行。佢话即嗰个降头嗰个威力，你系完全意想不到。所以我去亲边度都好，我真的不敢晾衫出街，我宁愿在酒店自己找毛巾索干啲衫，烫翻干佢，我都唔挂起佢，因为我都惊濑嘢。 咁啊系， 有啲嘢真系担当唔到，因为同埋你濑嘢嘅时候，你系好无助嘅，因为我都试过嘛，系你完全谂唔到用咩方法，但系你可能又要使好多钱先至去搞得掂啲嘢，但系佢搞得嚟又唔知道搞得啱唔啱， 系 同埋最惊系唔系我自己嘅问题，系影响到其他身边嘅人，呢个先至系最得人惊嘅嘢。 一讲开濑嘢咧，我就谂起一个 TV 嘅导演，佢就讲过话有一对 TV 嘅 dancer， 发生啲咩事呢，就系、是、其实佢哋两个一男一女咧。他们是情侣来的。你知道啦，热恋期很开心啦。在西贡租了一间村屋住。 是不是跟着烧炭死的？ 啊，没有，你那间是烧炭死的。 哦 我讲完这个，你讲烧炭死的。 是。 那他就你知道啦，回 TVB 那些 dancer， 系啊， 虽然佢两个 dancer， 但系唔系成日一齐翻工噶嘛。咁、嗯、男嗰个咧就系、是、揸电单车翻工。咁、嗯、啊，好好啦。咁有时女嗰个冇翻工就喺屋企啦，等男嗰个啦。咁咧有一日，女嗰个咧就收到佢啲 dancer 朋友俾个电话佢，就话、嗯：喂，你呢排冇 job， 但系你都要小心你男朋友。 嗯。 佢呢排成日翻亲工，都车个女仔翻嚟，同个女仔一起翻工，但个女仔好生面口嘅，冇人知道系边一个。 嗯， 咁总之你小心留意下佢啦，咁样。咁佢个女朋友听到之后咧，佢就谂咗好耐。 嗯， 唔系啊，佢仍然对我好好啊。 嗯， 佢翻工放工都好准时啊。 嗯， 咁我又唔觉得佢有咩异样。 嗯。 咁佢就选择相信佢男朋友， 系 咁好啦。咁啊，如是者一日咁过啦。咁有一日，佢男朋友又系翻工， 系 咁咧。其实佢嘅佢屋企咧，佢屋企咧就个电单车就泊喺佢屋企门口附近嘅啫。咁佢就喺窗度， 嗯， 就望装佢男朋友上车， 嗯， 咁跟住佢突然间就见到， 嗯， 有个女仔， 嗯。 坐在她男朋友的车尾， 嗯，她都见到， 她见到， 是， 咁于是乎咧，佢就行出去，佢、嗯、就跑出去， 嗯， 佢跑出去，因为跑出去之际咧，佢男朋友又好似见唔到佢跑出去咁嘅， 系， 咁跟住咧，因为男朋友已经戴咗头盔噶啦， 系， 咁谂住开车，个女仔就坐喺车尾， 系， 咁个女仔坐喺车尾嗰个咧，就喺个女朋友耳边就讲句说话，你唔好追上嚟啊！这个男人今晚就是我的了，这样 这么害怕， 是， 嗯， 那当时可能他不断打给他男朋友，男朋友没有听电话， 是， 但是在家里死等难等， 嗯， 当他等到黄昏的时候， 嗯， 他电话响， 嗯， 是一个交通警打来，说他男朋友交通意外死了， 嗯， 呢样嘢 TVB 传得好劲噶，呢个故仔。 嗯， 咁你嗰个咧，烧炭个咩料咧？ 冇啊，两个自杀啫嘛。 又系 dancer 嚟噶？ 系啊， 无啦啦， 唔知点解噶。总之可能有其他问题咯。 系 系啊，我以为你讲呢单啫。 唔系啊，呢个系个男仔走咗，就个女仔仲喺度。 嗯， 好惨，即系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啲人 其实系真系坐。即自己揸车真的要很小心，你是我的车呢就摆了很多啲饰物喺度嘅， 嗯， 咁有啲可能是开个光啊，祈个福啊，安安全全啦、啊，最紧要， 嗯， 但我自己觉得是自己揸车都要小心咯。 你小心之余，其实你都要睇住周边嗰啲人， 会噶。会的，但有时、嗯、即好像有时老友记上了我车坐顺风车，我又阻他不到，同埋他们是八卦的，是喜欢去探索世界的周围的，即可能他们 某些原因他去不到有些位置，那可能他借着我的车 我的车的道路，那就带了他去另一些地方， 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上我车，不过他们上了我又不会阻他的，是啊，耐唔时都见嘅，我又不以为然，同埋佢哋上车咁，到时到后我望翻唔见佢哋，即系佢哋落咗车噶啦，我又唔系好惊咯，即系反而有啲系上，即系有时夜晚截的士咧，先得人惊，明明见到个车咧系未落标，但系我系咁入啲司机咧，佢睇唔到我， 你有问题啫嘛。点解会你？点解人哋睇唔到你啫？ 但我见到嘅车有人坐咗喺度，你明唔明啊？ 哦， 即系佢嘅车未落标，咁我咪截车咯。 哦， 但系阿司机唔知点解就睇唔到我截佢车。 嗯， 但系佢嘅车经过嘅时候，我就见到佢嘅车后面就坐住个，总之坐住个我唔知系人定系乜啦。 哦，嗱，我就谂起啦，我朋友有一次喺旺角。嗯，上的士， 系 咁啊！见到有架车咧，就佢见到架车喺度啦。 嗯， 咁佢咪开车门咯。 嗯， 咁佢开车门之后咧，佢后边 她男朋友就叫住她， 嗯， 車有人的，你做什麼啊，這樣 說， 然後她說，哪有人，什麼人都沒有，這樣 喎，那你敢不敢坐，開了車，是真的沒有人，你敢不敢坐， 但是她男朋友說，有個女仔拎住個 Hello Kitty 袋，你睇唔到咩咁樣？ 我好怕 Hello Kitty 啊！ 咁佢就，但系佢同我講，佢真係乜嘢都睇唔到咯。 嗯，我信噶， 係 鬼咁眼啊嘛！ 我諗覺得係啊， 係唔係覺得係係一定係啊？鬼咁眼係真係好勁噶，你真係睇唔到就睇唔到啊，好好邪噶，同埋即係你知唔知喺 TVB 拍嘢咧？ 嗯。 即是我听过有个导演拍完成场戏回去看片是没了条片。 蛤、啊、 再拍过。不敢出声。但你记住他们 每拍一次是一个制作的budget来的。 那没办法的这些。 通常呢他们的说法就是补拍。 嗯。 补拍。有些镜头差一点要补拍。那再出多次通告。那通常的演员就很合作的。即是不会问的，总之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 是经常发生。还有呢，我们以前呢的前辈教落的，入 TVB 如果入厂呢不要恶高头膜， 因为灯槽成日挂了东西在 这里。是啊我小时候不识成日按骨骨， 你望不望到啊？ 蛤，望到的，真的有的。我记得有一次咧， 佢哋话仲要坐喺度揈脚噶， 有真系有揈脚噶，唔系假噶。我有一次咧去 TVB 做个节目，又系讲灵异嘢嘅。 嗯， 咁嗰个咩级咁样啦， 兄弟帮 系啦，咁样咧又系讲啲灵异嘢。其实一入到去我已经知道，即系有。 那个厂我都入过、啊， 系嘛？ 系啊，我都上兄弟帮嘛。 系啊，有一定有两个喺入面嘅， 一定有两个， 一定有两个喺入面。点解我话一定咧？因为之后我都去过， 嗯， 吓、啊，即都系见到有两个喺度留守嘅。咁当时咧，我好记得个主持问我：，喂，呢度有冇？其实我好想答佢有啊，但系我费事答佢吓亲佢。TVB 其实是很多的，但他们自己不愿意 去面对，但他们定时定候都会拜神咯。是啊。 那啊我就想起，哎，最近呢嘉燕妈妈不是开演唱会， 是 她跟嘉燕妈妈熟不熟？ 熟，但是我没去 看。你没去看？你知不知道嘉燕妈妈在她后生的时候都遇了一些古怪的事？ 不是 后生， 那时候她那个 X前夫走咗佬之后，佢哋一家几口住喺嗰个单位，有件劲嘢招呼佢嘛。 但系讲、到明，嗰个单位系河东之前住过嘅风水屋嚟嘅、哦。 风水屋咪风水屋咯，风水屋都可以有啲老友记喺度住噶。 你记唔记得个故仔点啊？不如一齐讲啊！我又记得啲，你又记得啲。 阿嘉燕姐。因为他早出晚归，他每次回到家都是很累的，但是呢他成日都感觉到他瞓瞓下的时候有个男人、 嗯、 我不知道穿西装定什么装的、嗯、就会去到他床头坐落张床，所以他是完全感受到张床是突然间被人压低了的。咁跟住咧，佢就因為嗰間屋係新搬入去嘅，搬入去唔知唔夠一個禮拜。 喂，但係佢當其時話咧，佢情緒好低落啊嘛。 嚇！ 佢老公唔見咗幾年啊嘛。 嚇！ 其實佢老公係咪死咗定係？ 佢老公唔係死咗，走咗佬嘅。 走咗佬啫。 走咗佬嘅嚇，擺劈抌低咗佢哋一家幾口咁樣喺度。阿嘉燕姐嗰陣時好艱難、好彷徨咁生活嘅，因為佢嗰陣時最差嘅時候，嗰陣時都未做真情。是真的，我看他哇很凄凉的，真的很凄凉。一天跑几十场就是为了赚钱养他那三个小孩。 你知不知道他想过跳楼自杀？ 我知道，我知道他有说。因为他最差的时候，我即刚好那轮都在他 身边。 因为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杂志社，很喜欢找他做访问的嘛。 嗯。 直至到他做了真情啊好医之后。咁嗰阵时佢接好医，原先佢唔系做好医嘅角色噶， 佢做边个？ 佢做 妈打， 做善医嘅角色噶。 但系唔知点样神推鬼翁，佢做咗好医嘅角色嘅， 做好医啊，做善医啦。 嗰阵时边讲得埋嘅啫，但系就系神推鬼翁，佢就同阿仙奇姐转咗角色咯。 哦， 咁佢就发到猪头咁啦，因为佢嗰个好医嘅角色系好。好好 nice 啦，即又有傻劲啦，又傻瓜啦，又好混啦，个个都师，个个师奶有边个唔想好似佢咁好混啫？咁啊越做越旺。 其实似佢嘅性格，其实我咧，因为咧当其时咧， 你知唔知道有啲嘢你真系唔信嘅？嗰阵时阿嘉燕姐讲过咧，即有个风水佬啦，就话过佢老公走咗，佢黑仔到，即系你谂下佢会灰到话自己要自杀嘅。但系风水佬就同佢讲，佢嗰阵时先至佢好运开始，佢唔信嘅，完全唔相信。但系你真系计下，嘉燕姐红咗几多年，就嚟三十年啦。你点谂到一个艺人响咁兜某嘅时候可以一红红，再重新嚟过，重新洗牌，红足三十年？有边个得啊？咪嘉燕姐得。诶，仲有一个顶爷。顶爷又系嗰阵时，我同佢做访问咧， 佢都黑咗好多年啦。 冇错啦，阿顶爷就同我讲，佢又系有个风水佬同佢睇相命盘，就话佢晚年先至嚟行运嘅，要70岁。跟住阿顶爷仲喺度笑，我都唔知道有冇咁多长命啦咁样。其实真系冇人信嘅，就睇住顶爷真系70岁行运，佢行到90岁嘅个运。 行个尾运都好啊， 行尾运，喂，你咪见佢真系行尾运，几鬼好嘢！即系我见阿顶爷而家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有钱俾啲儿孙，又自己又享福，咁咪好咯。即系顶爷系好好 enjoy 而家嘅生活嘅。本嚟呢啲系应该佢后生嘅时候佢已经要有嘅，但系因为佢条命系咁样，就冇办法，佢就一直。平平淡淡咁过咗佢嘅人生嘅60年，去到65、67度啦，佢就真系转运。哇！我即系我有时见到顶爷，即系而家佢风生水起啦，我戥佢高兴嘅。点解咧？因为嗰个风水命相师讲嘅嘢真系真嘅。你点谂到顶爷自己都喺度讲，点我边有咁多长命啊？咁但系你就系见到佢，喂，样样都好。是不是很开心？ 这个世界真的不要说不信邪的。 是啊，顶爷自己都说，喂，我后生的时候玩雀玩车，即是什么挥霍的东西他都玩完了，即是他都还在即是说自己，现在就折堕了，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真的去到70岁的时候，你就看着他直升机蹦了上去，挺好的。即是有时有些艺人呢，你见他可能即是很霉很兜毛，但是即我只能咁讲咯，做得艺人嘅，你嘅运已经系好好好好，你先至可以去到嗰个位置。即就算你几衰运都好，其实都唔太衰。即当时来嘅时候咧，你就运到你一个嘉燕姐系咁，一个顶爷咁， 系 咪好嘢咯？ 其实咧，嘉燕姐咧就猛话佢间屋咧，以前佢租嗰间，佢间屋喺半山噶嘛。 系啊， 跟住佢话咧，佢 西半山，我知边度。 他自杀，他自杀嗰阵时，佢 自杀唔死， 佢 因为嗰件嘢阻住佢，唔俾佢死。 系啊，其实嗰件嘢咧， 嗰件嘢系帮佢嘅。 嗱，佢话咧， 但系佢又惊到漏嘢走佬，乜都唔攞啊嘛。 系啦，因为佢有一晚瞓觉发梦，佢就见到咧嗰件嘢咧就着住个西装， 系啊， 佢话嗰个男人咧就40多、50岁嘅啫，佢话咧， 佢知道嗰个男人好爱佢添嘅，仲要 系啊，佢 好笑。 佢话嗰个男人咧系似嗰啲江湖大佬 feel， 系 佢睇到佢戴住只劳力士， 系 着住件西装， 系 咁咪好霸气咁坐喺佢间屋嘅厅嗰张台上边， 系 咁当其时嘉燕姐咧做咗咩咧？就执嘢走，跟住个男人咧。个样好愁咁望住佢， 唔想佢走，唔俾佢走嘅，我记得。 跟住佢就问，佢话你做紧咩啊？我执嘢走咯，我唔住呢度啦。个男人话吓，你走啦，跟住嘉燕姐就突然间成日醒咗谂，喂，关你咩事啊？ 嘉燕姐知道佢喺度， 佢话你系边个？ 佢都知道佢喺度嘅， 系啊，佢话我叫陆成啊，咁样，有名有姓嘅，姓陆嘅话成，我叫陆成啊，咁样， 咁跟住佢就话，其实你可唔可以唔走啊？同家燕姐讲， 嗯， 家燕姐醒翻之后都仲好清醒，记得佢梦里边见过啲乜嘢， 嗯， 咁跟住咧，佢就即刻咧就好惊， 嗯， 就揾佢老豆， 不动声色咁样走噶嘛， 系啊， 家私都唔执，衫都唔执噶嘛， 系啦，佢揾佢老豆， 嗯， 佢老豆就话，其实你间屋咪有鬼啊， 嗯。 咁佢家燕姐话 佢间屋系有鬼，我答你， 真系噶，你上去睇过？ 佢间屋系有鬼， 就系、是、六成啊！ 你知唔知系咪六成？ 你知唔知佢走去填土厅去 check 翻之前嗰啲业主啊？ 系、嗯、真系有六成， 有一个姓陆嘅男人喺度咯。 哦， 之前有一手业主系姓陆噶咯。 我信噶，因为我之前曾经住过间屋咧，又系咁， 系 有我其实我搬入去第二日我已经知道我间屋有嘢喺度， 但你嗰间系咪空宅嚟噶？ 唔系空宅嚟噶，冇噶，空宅系另一边嗰间屋， 嗯， 唔系我间屋， 嗯， 咁但系即系都搬咗入去住，又签咗租约，咁唔可以立乱走咯。咁我仲记得我屋企啲狗晚晚半夜就吠向住同一个位吠，咁其实我啊，唉，尽量都唔干，积极不干预。但是因为太吵，吵到即是我家人要翻工嘅，咁跟住我咪出嚟睇咯，叫佢哋唔好吵咯。咁跟住我见到佢喺度，咁我唔知佢见唔见到我，但我肯定我见到佢。 嗯， 咁我咪叫啲狗喺翻嚟翻房瞓，唔俾佢哋出厅咯。因为嗰个透明影啊，佢就每晚两点零到就喺我屋企嗰个厅度咧就喐噶啦。我想不到理由为什么要赶他走，或者要找师傅来搞定他。 他没搞你嘛， 他 没 搞我，他坐在那里，他是在家里 嘛， 大家就相安无事，我就挨了一年，那就立刻搬了。因为我家的狗是很 太吵啊， 太吵，一见到他出来，大家都一人跟他打个招呼都够死了。那跟着搬了屋之后就勉强叫做好一点。但是我而家住嗰度咧，个停车场偶然都有啲路我记行过嘅，但系相对旧嗰间屋，有个永远坐喺度就好多嘅，系啊，系好，即系你有时对住佢哋系你冇办法，你唔能够，即系我自己嘅方法就我唔会，以前我会谂办法，可能系咪要揾师傅嚟搞掂佢啊？但系原来唔需要嘅，唔系咁样嘅，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超度，要人扶持引导他去他要去的地方，所以我就 不理不以为意。但问题是你要学习怎样跟他们共存咯， 嗯， 因为事实上现在我们这个乱世呢，是很多古灵精怪的会涌出，即正如我自己早两晚在看个鬼王出巡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其实人同鬼是可以相处的，因为那一下是又有人在那里，又有些灵界在那里不停向着鬼王行，原来大家是没有东西，大家相处到的， 因为正常人看不到他嘛，只有你看到而已。 当我向即一起行的时候，我想唉，都是不要了，都是回家稳阵，我都不敢立刻回家，我都特地去游个圈， 费事佢有嘢跟住你翻屋企嘛？ 咁咪即系我自己游咗个圈，即系搵间铺头游一游，过一过冷河先啦，大佬。万一游带佢翻屋企，我真系好唔得闲嘅，唔制啊，我唔制啊，而家即系以前会好搏噶，以前好够胆，乜都够胆死，而家真系唔够胆。 梗系啦，一家大细等住。 即系以前我嗱，以前人哋讲 TVB 个厕所个女厕 奶茶婆婆 六。不是奶茶婆婆，六厂那边的厕所没什么东西都不会入，我不是的，我特登入去的。为 什么啊？ 看一下什么东西咯，我特登入去。 其实他们看到什么先？六厂厕所 不是有人递厕纸给你，你又怕不怕？喂，他真的能够 在我们这个空间拿起东西递给你， 都挺猛的， 要是很厉害的你才能够，即是我意思是那个灵体要很有力量，他才做到成拎起了纸巾这个动作。因为一般来说灵体是你不可能拎起的， 嗯， 但他是可以拎起的递埋去厕所给你用的。你怕不怕啊？ 厕所固然之猛啦。 阿滕丽明嗰阵时成日同我讲，佢嗰阵时又系拍真情，佢话佢试过一次之后，佢以后都唔去六厂嘅厕所，宁愿有咁远去咁远去翻晴天嗰边嘅厕所，死人咯！ 佢见到啲咩？ 佢咪就系、是。咪就是去下厕所，人递厕纸俾佢咯。 系咪俾人整蛊啊？ 我谂唔系啦。佢话出嚟，即系佢知道，即系好奇怪嘅。总之嗰次嗰个奇遇就系、是，即系佢话有人递厕纸俾佢，我唔知道真定假啦。但系佢出嚟厕所系一个人都冇嘅。咁跟住佢就好惊啦，佢真系惊到 bang bang， 手都唔使冲佢出厕所。但系我都听过六厂系好多古怪嘢嘅，但系我。即系我唔系唔信啊，我系想见啊，我想睇。我入到去，佢哋又唔表演俾我睇。 休息室咧，艺员休息室， 艺员休息室先大，即系攞胆啊！嗰阵时阿捞家话俾我听噶，佢话：嗱，你记住阿捞家拍戏咧，阿捞家即系罗家良，佢拍戏咧系拍到神魂颠倒，佢啲通告咧系开06去到30嘅，每日嘅通告系06:30、06:30、06:30，中间系冇时间瞓。我都话，即系嗰阵时系点咧？阿捞家系。啊、又是难兄难弟，他戏里戏外他都是同一个通的，已经他不能够抽身，即是他永远是女奇的声跟你说话，我说老家收了工了，跟着是吗，即是他仍然是那把声跟我说的。那我老家跟我说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他基本上在厂里日接夜夜接，他没有机会回家，他睡的地方就是 那个 艺人休息室、 嗯、 因为艺人休息室有分男艺人休息室和女艺人休息室、嗯、我们自己做采访，我们就一是总之放饭时间就去休息室找艺人聊天，但如果见到睡觉我们都 不会拍醒他。但是那次我就见到捞家，他眼光光闯过休息室，我就喂捞家咁嗌佢啦，同佢打招呼，跟住佢，即系佢啲动作系好慢，因为佢个人已经系我谂做到灵魂出窍咁就系、是。我话你做咩唔瞓觉？跟住佢，即系有人拍佢。咁我话边个人拍咧？佢话就系冇人咯。跟住佢原来个人已经停咗喺度，喺瞓同唔瞓之间。咁我就问清楚佢，你肯定有人拍咧？佢话系啊，有人拍我，但我好眼瞓。咁跟住咧，阿捞家就冇办法啦，佢真系好攰。结果佢就将即系总之就冇再喺休息室瞓，就去咗 canteen 瞓。所以之后再揾阿捞家咧，你就唔喺休息室揾佢，去 canteen 揾佢。 佢怕咗啦， 佢怕咗。原来好多男嘅 artist 都喺呢个休息室舐个嘢嘅。阿吴唱 K 又系。他说那段时间他不知道拍哪一套剧，又是拍到神魂颠倒，那我没有时间 回家，那他是 在休息室瞓，那他跟他 PA 说够钟就叫我了，那跟着呢，那他是 在休息室瞓，那一路瞓一路瞓一路瞓，那我瞓到不知道什么时间，那突然间有一下他就有个小路走来拍他，咁佢咪起身，佢听到系细路仔声，啪咁样，跟住醒翻系冇人。咁跟住再望一钟，哇，过晒时间，点解个 冇人嗌佢 嘅？冇错，跟住佢就一入厂，即系当然俾导演少到爆咯。咁跟住佢又问个 PA， 你做咩唔叫醒？佢话我入个休息室揾你，见唔到你。但系你记住，佢系瞓喺休息室嘅，佢肯定系瞓咗喺休息室嘅。咁究竟边个俾人揞眼，边个俾人遮咗，唔知。 是 总之他在休息室睡了觉，他叫个 PA 入厂提他，个 PA 又去找他，但是去到休息室是见不到他。 但是无论什么台呢、的休息室呢 都不会有人休息的。 不是啊，都很猛啊。 因为没有人的地方他们就会在那里聚集。 好像亚视那样、啊、他亚视 亚视是很衰的。 那个休息室呢很小的，他说其实呢我想是 亚视的化妆间才可胆、啊。 是吗、啊、他们说休息室其实好像直播室这里这个房间这样的、嗯。他说有一次呢就 不是大一点大一点。他说大一点的房间一个搭。 他说有个 sofa。 是。 咁佢哋通常就瞓喺梳化度， 有梳化有啲凳咁一排咁样摆喺度嘅，但系咧就冻冰冰嘅，系真系冻冰冰。嗰间休息室我自己觉得唔似休息室，系一间殓房嚟 佢啲冷气唔知做乜鬼要开到咁冻，系冻到你根本冇可能瞓觉，你入去咧攞棉胎入去瞓咯。 好冻，而家我都觉得冻。上次咧濑嘢嗰个咧就系欧锦棠。 哦哦哦哦， 咁佢喺里边瞓觉，咁瞓啦。咁咧其实咧佢咧好得意嘅，佢瞓喺度。 其实我哋开晒名咁讲得唔得噶？ 都讲完啦， 系 系佢就咁样将只手咧就摆喺心口嗰度，系咁样啦，咁啦， 嗯， 咁啊摆喺度瞓，咁啊瞓瞓下咧就听到有两个人好清楚 系 喺佢耳边度对话， 系 咁佢咧就以为咧就有其他艺人入嚟休息，咁佢系冇擘大眼，因为佢实在太攰啦，佢系好眼瞓， 嗯， 咁佢就听到啲对话咧就系、是、内容系讲咩咧，喂。他瞓咗落张 sofa 度，跟住佢话系啊，不如整醒佢咯。 嗯， 咁佢听到讲，佢心谂边个咁衰啊？ 咁无聊啊！ 系啊，咁当其时咧，佢就感觉到咧，自己只手咧，系俾人拎起咗，咁拎起咗，拎开咗，跟住咧，佢哋就放开，就变咗只手咪搭翻落嚟咯。 系， 跟住佢我就觉得。边个玩嘢？佢擘大眼，即刻弹起身， 冇人， 乜人都冇。 嗯， 咁你觉得系人定鬼啊？啱啱嘅啫。 系，我知道，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系理解啊！我都试过啊。 系咩？ 我嗰阵时去北京啊，揾阿彭丹啊做访问啊， 咁开心彭丹。 系啊，开心。因为我认识的彭丹真的很多年，现在我认不到他了，已 经为什么、 啊、整容整到我认不到嘛， 其实他是什么样子、啊、 我都不知道，我都是有一次他 有个人叫我 Sharon， 跟着我说谁叫，跟着我说有个女人很熟但我不认不到是谁，我是丹丹的这样哦，丹丹哇靓了很多、啊、我心想你不要再整了大佬，我已经不认得你了，你再整我，你真的下次叫我认不认你机好，他真的整得很厉害， 其实现在没有娱乐圈的了，不见他 嗱，他是的，在大陆他是一个红色艺人来的。 什么叫红色啊？ 红色艺人就专是拍一些战争片啊、国家片啊，歌颂国家的伟大的红色艺人，你唔识啊？冇搞错啊！ 我真系唔识喎。 指定啊，但系呢嗱呢啲咪前唔讲得，咪后讲俾你听发生咩事。咁嗰镬嘢咧，我就去咗北京揾佢做访问。 嗯，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真系晋身红色艺人好劲噶嘛，咁咪要啊同佢做个专访。我仲记得嗰阵时，因为佢住嗰个地方，我哋唔入得嘅。 点解啊？国家保护啊？ 冇错。真是国家保护啊，熊猫嚟嘅，而家系国家级文物嚟嘅，唔系文物，系国家级受保护嘅艺人。 系有啲咁嘅嘢嘅咩？ 真系真嘅，系啊，即系你唔系立乱二打六揾佢嘅，而家二打六都唔揾得佢嘅，即系除非佢嚟揾你，你又千祈唔好揾佢啦。系啊，而家个位置系不能够揾嘅。 系。 咁跟住咧，嗰次我谂我系最后一个同佢做专访嘅人嚟添、嗯，到而家都冇人再同佢做专访嘅事实， 搵唔到。 咁跟住咧，佢帮我 book 咗间酒店。 嗯、 我仲记得嗰次间酒店咧就因为我哋三个人去，化妆师佢要求一定要有化妆师随住我哋一齐去，摄影师同我三个，咁我上到去，咁因为我哋 book 嗰间酒店咧得两张床。 嗯。 咁我就即係我对我工作嘅拍档係好好嘅，化妆师瞓床，摄影师瞓床，我瞓地下啦咁样。咁我好记得嗰晚我喺酒店瞓下，我就 feel 到自己呢，我 feel 到自己升起咗。嗱，我好清醒，我好肯定自己係升起咗。点解呢？ 灵魂出窍啊？ 唔系灵魂出窍，我肯定自己唔系灵魂出窍，我系肯定系俾嘢抬起咗。 嗯， 点解咧？就是、我眼尾睄到化妆师喺呢度，摄影师喺呢度，我越升越高，升到差唔多上天花板。我心谂你唔好而家放手，你老尾。跟住呢下佢定咗喺度，咁我又唔喐得。咁跟住我唔好玩啦，我听日仲要做嘢，你放翻我落嚟啦，唔放。跟住 hold 咗，我唔知 hold 咗几耐， 我真的很累，那我不管你的照顾。那第二招呢，我醒了，那我的副托跟我说，他说我昨晚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一些不应该见的东西。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昨晚见到你好像不是睡地下。跟着我说你见到的东西都是事实来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着那我们今晚转不转房？ 他你不是睡地下，但是睡在半空。 化妆师见到我不是睡在地下，他都不敢出声，不敢动，不是灵魂出窍，真的不是灵魂出窍。我还记得那间酒店的名 字。你在大陆的嘛？ 我在大陆，我是睡睡下，我很清楚，我很完全感受到自己在突然间升了上半空，我不敢动，不敢有太大挣扎，我只是暗暗跟即自己跟他们对话，喂，放我下来，不要玩，我就是这样跟他们对峙，我没有事可以做到，那就由他升升，你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总之但是我真的很累，我睡。 所以呢很多时呢， 即如果我那下跟他斗，我怕他兜东西掟下来，那就大剂了。 所以你们呢，好像记者啊，或者娱乐圈去登台那些明星歌星啊，很多时候住酒店呢， 是啊，很小心的， 要很多时候就去撞到这些东西。上一次呢就是 EO2 的 Eric， 是 他说那天呢是怎样呢，去到机场，其实他们去云顶，很恐怖啊， 继续啊， 他们去云顶，跟着呢就去到云顶那时候呢，那天到步那天呢，阿光头仔 Eddie 呢就未到的，因为去到机场之后呢，他就带错了本旧的 passport，就去不到，第二天才再买机票 join 他们。那天呢他就瞓去到云顶，佢话间酒店好怪。佢一上到去之后咧，系有三条冷巷。佢话咧正常嘅酒店起法咧，啲冷巷咪条条都一样粗幼嘅咧。佢话佢哋嗰间房咧唔系嘅，即系佢条冷巷咧好特别特别窄嘅。咁佢哋就一路行一路行，睇住自己嘅房时卡咁啊去揾自己间房。喺度心里边谂。不要美房啊，不要美房啊， 真是美房。 就他尾二，另外一个不知道哪个呢， 就美房。那就糟糕了。 那去到之后呢，他开间房，他第一样东西最不开胃呢，就是为什么有噏味啦，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为什么这间酒店到今时今日都还有12寸的电视，他说小到这样怎么看啊，这样。咁我咪咧睇唔到，咪瞓觉咯夜晚黑。咁跟住瞓翻下觉嘅时候咧，佢就感觉到有人坐落佢床尾嗰度。咁佢肯定未瞓得着嘅。 系。 咁因为佢听到咧，有人哩哩啦啦又唱歌。咁佢好惊。佢就同自己讲：，点算咧？于是乎咧，佢就 点算咯？继续瞓咯。 佢话嗱，我而家咧就攞。耳筒塞住自己的耳仔听歌，你就千祈唔好搞我，跟住咧，佢再继续望清楚个床尾，佢见到咧冇带 passport 嗰个咧，即系攞错咗 passport 嗰、那个， 啊、 Eddie 就坐咗佢光头噶嘛佢，佢又见到 Eddie 咧就坐咗喺佢床尾， 佢发梦呀， 跟住又心谂 Eddie 嚟咗，跟住就谂下冇可能， 系咯。 就算他真的来了，他都不会坐在床尾吓我。他觉得那只东西呢是扮 Eddie。于是乎他决定不买他。喂，你就算是人啊，你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了，是不是？那他初头想呢，他就怀疑 Eddie 扮鬼玩他。你知道他们班友的啦。那我想一想，不是啊。那他没理由，他由入房的时候我没理由都不知道。我由头到尾都没睡着过的。咁咪唔理咯，就有嗰只嘢坐咗又成。 其实唔理系即系冷处理系最好的，你理佢佢仲玩多你两次，真系嘅，我经验嚟嘅，系经验嚟嘅。因为你同佢斗冇意思啊，佢又系佢一定玩到你，唔知点解。我之前有冇同你讲过我同啲艺人喺马来西亚撞鬼嗰单嘢？ 有冇印象？ 行咗直播室唔记得咗人哋讲咩噶咯？ 系咩？唔紧要。我嗰阵时咧，我都仲系好细个嘅时候，讲紧即系廿几年前嘅事。咁我就跟咗亚视一对 crew， 咁就去马来西亚拍戏。咁戏入面咧就有咩演员呢？殷志强啊，黄薇啊，嗰阵时殷志强啊，亚视系小生嚟噶嘛，系啊。咁跟住有阿徐以柔啊，有慧啊，仲有大江宇咁嗰班喺度。咁我哋去嗰间酒店叫夏宫酒店，我好记得。 似夜总会名喎、 啊，但系嗰间酒店叫夏宫。咁跟住咧，因为嗰阵时拍嗰套戏叫《与狼共 舞》， 系啦，《与狼共舞》。咁嗰场戏就讲啊。殷志即系嗰扎戏入面，总之系围绕住殷志强、黄薇咁样度拍咯。我好记得有一晚我哋嗱，记住我哋去嗰啲酒店咧，全部系人哋 sponsor 嘅。其实都 sponsor 嘅酒店，你觉得有几好呢？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到间即系总之对 crew 去拍到边就住到边噶啦。咁我哋去间酒店夏宫酒店入到去咧，大家已经好即系唔系好对路嘅，但系都冇围啊，但系即系好攰啦嘛。咁入翻酒店。咁我記得，因為馬來西亞規矩就係每夠幾多人咧，佢就會有個導遊領隊跟住你哋嘅。咁唔知係咩原因啦。咁我當晚我就同個導遊係同一間房瞓。我瞓下咧，就發現咧，我張牀咧就係咁俾係咁熬啊。咁我心啊，估唔到馬來西亞咁先進嘅呢啲酒店會有啲咁曳曳嘅掣。咁我以為我撳咗啲咩掣令張牀係咁熬。咁跟住咧。咁啊摸啊冇掣，但系张床自己系咁摸，我心谂会唔会我攰得只眼花咧？咁于是乎我入厕所，斟咗杯水摆喺床头，我就望清楚究竟系地震啦、张床震啦，定系咩事咧？咁结果咧，我就发现杯水摆喺度系完全冇喐，只系我张床震。咁跟住我真系一心以为我自己当时系揿错咗啲咩掣。咁跟住就等佢震完，我咪跳翻落去瞓咯。咁点解跳翻落去瞓，佢又震过又熬过喎。跟住我已经嗱唔好再玩啦，我好眼瞓，我好攰。我听朝仲要一早六点通告，咁谂住继续瞓，但系张床仲系咁冇。跟住咧，我就即刻再跳起身，就已经喺度指住张床，系咁揾粗口闹咯。其实我当时我看不到东西，我只是知张床在震的，但是我隔离床的导游就发到脚脚声，跟着我已经很猛了。跟着这个时间呢，酒店的电话，房的电话响，那我在想听还是不听，这样这样的时间电话响不对路，但是响了几夜都听了，听一拎起，徐以柔打给我，他说小路睡没有，我话未瞓啊，做咩？落唔落嚟大堂饮嘢啊？跟住我话好啊，落嚟啊！咁咪落酒店大堂饮嘢咯。咁落到去见到啲咩咧？全部人坐晒喺度，跟住咧大家你眼望我啊！咁啊，都系阿柔哥开始讲起，佢话我冲出下凉，有只嘢喺度装我冲凉，跟住。大家话咩只嘢？佢话唔知咩嚟噶，总之着住白衫男人咁喺我冲紧凉嘅时候喺度睇我冲凉，咁我咪即刻摟翻条毛巾出去睇下冇人喎，咁佢知唔对路啦。咁跟住阿吕有为就讲啦，佢瞓下觉就俾人打只脚板，打脚板底。咁跟住佢系好惊咁，因为其实演员就一人一间房，咁跟住。就即刻落嚟咯，跟住其他人都有遇到唔同程度嘅騷擾啦。咁而家大家咪坐曬喺大堂等天光。咁啊，臨天光我都五點到啦，大家真係頂唔順，翻去就照翻上房瞌多陣，同埋執行李啦要，因為六點通告啊嘛。咁跟住嗰晚大家都謝，即係嗰日其實大家都係得個殼咁樣喺度行屍走肉，真係 wing 曬。 梗係啦，冇瞓過。 喂，嗰間酒店我真係以後 bad list 佢，同埋我以後去新馬來西亞我真係好驚啊！見到呢啲酒店我唔制，唔入，死都唔入。 大家記住，夏宮， 夏宮啊，真係，但係唔知執咗未呢間酒店。 我幫你 check 下。 好啊。 馬來西亞喺邊度啊？吉隆坡。 檳城。 嚇，檳城啊，好啊。 檳城好多啲嘢嘅。 係咩？下次再嚟講。 好啊。 今集差唔多啦。 多謝你啊，小文。 好啦， 下一季再上嚟啊。 下一季十八季， 十五季啊， 十五季 系啊。 多謝你， 多謝。 其实未讲完嘅今日， 再上嚟讲啦。 okay, OK， 今集时间差唔多。 好啦， 拜拜。